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 一切和上次并没有区别。经过重重的检查，田哥与曹鄂又站到了一号库的金属门前。核对过指纹与视网膜后，曹鄂与地下库管员同时掏出了主副钥匙，插进了锁孔。这一次田哥看得仔细，与新德里展馆保险库不同的是，这里的钥匙竟然是宽厚的螺旋状，足有20厘米长。整个钥匙看上去就像是一根带柄的粗大的弹簧，内缘似乎还有齿槽。田哥不动声色，但心中却泛起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难道这扇有绝对防御的合金门采用的竟然是纯机械结构的螺旋锁具吗？或许没有这么简单吧。田哥暗暗地思忖着，正准备对准钥匙拍摄完整的开锁过程的时候，一名安保人员站到了田哥的面前，面无表情地请他到一旁等待。田哥吃了一惊，还以为偷拍的相机被发现了，但安保人员并没有其他的举动，似乎真的只是请田哥站到等待区的黄线内。田哥保持镇定，双手交叉背到身后。那名安保人员这才把目光移开，田哥释然，或许安保人员的训练条例里有某些特定的注意事项。田哥刚才的身体姿势刚好在其中。一号库的大门被打开了，里面每隔20米便站着一名安保人员，一直到保险库的尽头。加上库内掌管各种保险钥匙的职员，共有7个人。田哥仔细地观察过，这7个人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虽然对于田哥来说，这样的人1-2个好对付，但对方有7个，不可能在不惊动对方的情况下通过的。只是不知道银行为什么要舍弃先进的防盗系统，而采用原始的守护方法呢？田哥仔细地想了一下，随即恍然了。最近1个月安全系统总有误报，想必银行方面实在受不了，才会想出这样的解决办法。通往2号库的电梯外，曹鄂再次接受检查。凡金属制的物品都要求留在外面，那些衣物上的不可摘除的也都检查后做了记录。田哥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现在的检查力度似乎加强了，连自己的员工也不例外了。田哥照例被留在1号库，不过他在与曹鄂的简短的接触中，已经将一枚备用的塑料偷拍器安放在了曹鄂的身上的不起眼的位置。田哥在1号库的休息区签署合同文件，耐心等待。20几分钟后，保险库内突然响起了警报，曹鄂从2号库上来，所有银行的职员都在进行撤离。田哥乘乱从曹鄂的身上取回了偷拍器。整个银行都在进行关门的准备，虽然现在才刚刚到下午2点半， 保安们个个脸色不善，曹娥低声地告诉天哥，二号库内又有三处警报装置同时报警，所以按程序执行排查。这些过惯了舒服的日子的大爷们自然都是很不爽的。天哥几乎是被押送到了外面，在他准备回头质问的时候，大门咣当的一声关上了。而与天哥命运相似的还有其他的几十名客户，里面就包括马凤元和周世涵，两个人根本还没有见到保管箱就被赶了出来。回金利大酒店的路上，三个人聚到了一起。周世涵忧虑地问，这算怎么回事啊？说轰人就轰人呢、是不是银行了？刚才还解释说是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该不会是雷那个孩子吃撑了吧，偷偷攻击了银行的服务器了吧？马凤元笑着说，哼，你呀还是太保守，你该问问雷毅，最近欧美股市崩盘是不是他搞的鬼呢？天哥把那把钥匙交到了田青的手中说，应该都不是，至少我租的保险箱就成功了，这是副钥匙，走，咱们回去再说。就在他们走到金利大酒店前的小花园时，田哥突然心头惊悸，他扭头看向了马凤元，后者同样一脸的不安。周世涵对两人的神态不解，刚要问的时候，田哥和马凤元已经分头向不同的方向奔去了。跑开前，田哥还一把将周世涵拉倒在半人高的冬青丛中，趴着别动。田哥一边向树木和假山雕塑多的地方跑，一边对周世涵喊着。其实不用田哥发话，周世涵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了。就在田哥和马凤元跑开的瞬间，在马凤元站立的地点后的一米处，坚硬的石质的地面上突然有爆响，然后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石坑，很明显有人在打冷枪，试图暗杀马凤元。目标是马凤元，周世涵对仍处在运动中的田哥喊着。田哥并不知道刚才那一枪是针对谁，但他有一种本能的感知，这个打冷枪的并不像周世涵喊的那样只是针对马凤元的。果然就在周世涵略抬头的时候，有子弹擦着他的光秃的头皮掠过了，又在石板路上留下了一个坑。周世涵终于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么的离谱，于是缩着头向冬青丛的另一头挪去了。不要乱动，天哥绿偏头看到了周世涵的反应，立刻纠正了他。金里大酒店前的行人散开了一个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有路人甲问是怎么回事，路人乙自以为是地回答说，快闪族，知道什么叫快闪族吗？就是比行为艺术还带劲儿的一种集体活动。这位路人乙还感慨说，现在居然连五六十岁的大叔都开始快闪了，哈哈，可见快闪已经走进平民百姓人家了。天哥天生就是属于进攻型的战士，可最近几个月来一直是在被追杀，被迫反击的。这里面有法律因素，但更多的是因为有了牵绊，再也下不了一往无前的决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天哥会站着等死，他迅速地分析出子弹是从世界金融大厦的烂尾楼射出的，因此寻到一个视觉死角，然后通知跟随左右的简奇等人。许刚因为要去查看地下通道的进度，刚好在世界金融大厦里。他接到了田哥的电话后，立即从底层开始搜查目标，逐层推进。逃出射程范围的马凤元也迅速地进入了金融大厦，和孔淑玲、田青聚在了一起，追上了许刚一起搜寻。然而意外的是， 直到顶层都没有发现那个神秘的人。但是在26层的某处，他们找到了狙击点，地上还留有三颗弹壳，被摆成头尾相接的三角形。马凤元蹲下看了半天，起身时脸色是阴沉的。因为这个神秘的狙击手，天哥让简奇增派人手到银行大厦底下，以保证杨豪明的安全。天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大成，毕竟会同时将他和马凤元还有周世涵列为刺杀目标的，到现在为止也就只有要和田哥竞赛盗窃保险库的张大成。回到了金利大酒店，七个人聚在一起研究今天的事情。马凤元对田哥的决定是存疑的，他说，就因为这个就要放弃世界金融大厦上的狙击点吗？田哥简单地画了一个线路图交给了马凤元，说，其实我原本就想说的，狙击点和撤退的线路在一起是不明智的，万一库内的行动组撤退迟了，而警方又从其他的地方摸进了金融大厦，那我们很可能就会全军覆没的，因此把狙击点选在对面的金利大酒店就能够有效地保证撤退的安全。昨天晚上我观察过地形，一个人在金利大酒店避开警方的视线撤离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周世涵说，那你能够保证不再发生今天这种事情了吗？天哥的手指轻轻地扣着记录本说，我无法保证，既然选择走这条路，那就要做好随时死掉的准备，而且对手肯定知道我们住在这里，今天的事更像是一个警告，并非真的打算要了我们的命。这件事情告一段落后，田哥终于腾出了时间，将全速纽扣式偷拍相机取下了，用数据线导出了照片的文件，再用专用的软件把照片解读出来。就像他们事先预料的那样，照片止于进入二号库电梯前的最后一刹那，二号库里果然有电子干涉仪。以千万像素的画面是清晰的，把保险库专用通道的每个细节都展露无遗了。几个人边看边研究那些警报系统，大体上与 C 加加会馆的保险库是相同的。田哥有一种感觉，这两个保险库的设计者是同一个人，甚至是同一家公司出产的设备。直到照片中出现那把螺旋形的钥匙前，天晴都半眯着眼睛，一副没有睡醒的模样。但是当照片到了合金门之后，天晴的眼睛突然瞪了起来，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天晴的声音颤抖着说出了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他说，九龙八星七窍天罡锁吗？听到这儿，田哥还是不明白，他说，不就是螺旋锁具吗？怎么难道和云南许家的九龙神盒还是有关系的吗？天青盯着电脑的屏幕，眼睛是僵直的，他说，是的，没错，九龙八心七窍天罡锁就是九龙神盒，也就是我跟你提过的九龙锁，它可以称得上是螺旋锁类的祖宗了，但是远比现在的所谓的螺旋锁具是要复杂的多的。九龙锁是明代的能工巧匠发明的，虽然民间称之为九龙锁，但事实上它应该是这么理解的，七窍八心九龙骨。什么是七窍呢？就是说呀， 要打开这把锁，先要插进七个锁孔。八星就是有八个锁心，按照乾坤八方之位把它布置在里面。那么九龙骨呢，就是说它有九根作为连接各部位的柱子，这九根柱子并非直的，上面布有锁指扣或者是锁指槽，不管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一丁点的问题，整个的锁体都会立即进入锁死的状态。这种锁呀，因为超出其时代的性能和开启太过复杂，那么发明者呢，也只不过是只造出了一只装备它的盒子。民间也只有四大锁派的传人才知道它的存在，并称之为九龙锁呀。哦，听到这儿，天哥说，那为什么只装备了一只盒子呢？难道就没有第二个吗？天青的声音有点发抖了，他接着说， 是，是啊，没错的，那个盒子是比较特别的，是49只九龙锁相合咬合而成的，堪称为神物啊，根本就没法造出第二个来。 而且从你拍的这些个钥匙的照片来分析，这是九龙锁的改进型，中央肯定不止一根龙骨啊，恐怕是三根，锁芯呢大概啊也会增加一个，根据钥匙的长度相应的变成了八窍，那么就是说这是十龙九心八窍天罡锁呀。哎呀，除非有钥匙，否则根本没有机会打开。我的天哪，究竟是谁比我更早地完成了这个设计呢？天青说着，又像是长久生活在绝望中的人突然看到了希望。田青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而田哥呢则从他的话中寻找到了蛛丝马迹，猜测到锁器界四大家族并非田青和丁胜利想象的那么无能，或许啊早有人打开过神盒，又或者香格里拉康复中心里出现了内贼甚至是叛徒，不然难以解释有人会与田青的设计思路是完全一致的。田哥心中一惊说，怎么香格里拉有叛徒吗？田青也想到了这种可能，他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肯定是小四，肯定是他，我要亲手宰了他。两个人都没有向大家解释小四是谁，只介绍了被改造后的石龙锁的特别之处。中国的金属制锁具历史起源于汉代，是簧片结构，现在常用的锁为转片锁或弹子锁，而石龙锁将古往今来的技术完全应用进去，几乎是机械锁的巅峰，再不可能用更复杂的设计了。但以十根龙骨犬牙交错的状态，一般开锁高手就根本不敢伸手去碰，即使是设计人田青，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也不敢说100%能打开。而且九龙锁是独一无二的，只会有一只锁一把钥匙，再多处的话也是钥匙相同的复制品， 田青在改进设计的时候，为显出自己的智慧，特意设计成无限制的石龙锁，只需要做一下微调，就可以造出无数的石龙锁，每一只锁都有相应的钥匙。不过，那都还只是田青的设想，虽然已经有主体结构，但是还并未真正的造出完整版的石龙九心八窍天罡锁。可是现在，石龙锁不只被造出来了，还被安装使用了。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笑着

天哥仔细回着曹鄂和保险库里持副钥匙人的面孔，渐渐地有了一个计划。保险库方面的问题暂时停止，几个人又重新分析冷枪事件。可以肯定的是，在商业街区公然实施狙击，虽然没有伤到一个人，但其背后主使的嚣张程度绝不是一般的团伙能有的。张大成的组织是很疯狂，今天的事的风格也像他们。不过张大成是那种做事目的性很强的人，不会单纯的搞恐吓，那么在他的背后一定还是有人的。只是在家安，除了雷一鸣，还有人敢这么嚣张吗？天哥揉了揉太阳穴，头微微的疼了起来。从孔淑玲那儿得知，田哥和马凤元跑开之后，曾有人用手机对半躺在花坛后的周世涵拍照，有人说这是快闪族，还有人说是又一出行为艺术，因为那个人认出来了趴在地上的光头是艺术圈里颇有名气的鉴定师周世涵。因此看热闹的人不少，但是没有一个报警的。孔淑玲本想跟踪那个所谓认出周世涵的路人，但是有两个给他以危险气息的人忽然围了过来，迫使孔淑玲选择退避了。看来啊，真的是警告，没有打算要我们的命啊。这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田哥挠了挠头，心里却将 C 家家会馆外发生的针对周世涵的袭击事件也联系了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布局周密的局。马凤元在一旁犹豫了片刻，还是掏出了那三枚弹壳，在桌子上摆出了首尾相接的样子。田哥立即脸色一变，抬头看向了马凤元。马凤元点了点头说，没错，对方下了战书。雷毅不明白两个人的对话，许刚在一旁低声地解释着，狙击手将弹壳首尾相接摆成三角，是向对手下不死不休的战书。这个传统是从冷战时期开始的，美苏双方的狙击手在东西柏林大型暗杀之道，开始是某个受资助的恐怖组织杀人后的示威举动，后来被出身狙击手的杀手们采用了，成了向对方杀手下战书的标志。因为在那个年代，这种杀手间的挑战往往是不死不休的，因此只要看到某处有摆成三角的弹壳，往往肯定能在弹壳附近2公里内找到一具或者是几具尸体的。马凤元又补充说，而且我观察过几个弹壳，这表面上是覆盖着千层的，应该是达姆弹。 达姆弹 不是其他种类的人身变形子弹？天哥的脸色更加难看了。许刚立即又解释什么是达姆弹。达姆弹是一种国际上禁用的子弹，因为弹尖漏铅没有包甲，所以弹头进入人体后，铅芯会发生扩张或碎裂，使射入部分人体组织大面积受损。而人身变形子弹则是一个统称，包括软头弹头、中空弹头、爆炸弹头、达姆弹等，被这类子弹击中死亡率是极高的。天哥想不明白，这个战书是向马凤元下的还是向他下的呢？含义不明。全体人员除了挖隧道的，其他人都回法庭园。田哥果断地决定着，既然不明白对方的目标是谁，那就暂时退避。 不过天哥有一种感觉，这个杀手的目标是他。 六个人乘坐着一辆商务车离开了金利大酒店。简七临时有事要办，没有一同返回。当车子行驶到郊外的公路上后，突然减速了，因为前面似乎发生了交通意外。一辆重型卡车半横在路边，离车头五米左右躺着个男人，有女人趴在他的身上痛哭着。司机站在一旁打电话，看上去怒气冲冲。司机把车速降到了最低，小心地从狭小的缝隙中穿过。这一幕似曾相识，就在不久之前，田哥刚从金三角归来的时候也曾遇到过。田哥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趴在男人身上的女人，这个女人的动作似乎有些夸张，而且有一种令田哥感觉不对劲儿的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田哥的眼角一跳，猛地回头，看到重型卡车的后面藏着一辆奥迪 SUV。 田哥心头狂跳，身体本能地绷紧了，但是那辆奥迪并没有冲过来。田哥仔细看，才发现那辆奥迪 SUV 被卡车撞得半边玻璃都碎了。商务车重新加速行驶，田哥长出了一口气，但转眼又眉头皱紧了，因为那辆重型卡车在他们通过后动了，把整条路封堵住了。田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问司机还有多少时间的路，司机回答说再过十几分钟就能够到法天园了。田哥也从窗外看到了法天园外的那座石头山了，它立在日光下，白的像一块插在大地上的枯骨。田哥的这个念头还没有结束，身体便突然一晃，紧接着在车厢内剧烈地翻滚起来。事实上并不是田哥在翻滚，而是高速行驶中的商务车侧翻了。司机伤得不重，他打算爬出去求救，但是刚用工具敲碎了前挡风玻璃，向外露出的头部就忽的一颤，隐约传来的枪声，然后司机的身体瘫软地倒回了车厢。雷毅刚从车座下爬起来，一眼看去顿时尖叫起来。田哥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上有外伤，但是他的内脏却有了一种受到震动的痛楚。他本想深吸气看一看肺部是否有伤的时候，却看到了司机的惨状，他半颗头颅都不见了。田哥立即大叫起来， 司机举手，所有人都不要靠近车头，尽量向中间靠拢。 田青和孔淑玲不用人说也躲到了车中间的部分了，其他的三个人也都慌忙挪了过去。田哥和马凤元分别占据了车头和车尾，两个人都没有枪，只能向外观察逃跑的路线。不过现在这种局面，就算手中有枪也不一定能够活着出去了。田哥回过头对五个人喊着说， 不许叫了，再叫老子踢你屁股，谁带枪了，拿一把出来。 周世涵没好气地说，你当大家都跟你这个暴力狂一样啊，谁没事带把枪上街啊？我只有一把手枪。孔淑玲像在与周世涵对着干，他变魔术般的掏出了手枪。田哥接过来看了一眼，直接递给了马凤元， 这种型号的枪支不是田哥惯用的，倒是作为狙击手的马凤元曾经配备过。马凤元气急了，你给我干什么呀？拿这个打蚊子呀？对方至少在六七百米以外，这个的子弹真的要能飞出六七百米，那蚊子都能一脚把弹头踢下去了。天哥简短地说，注意那辆卡车不对劲儿，我前面吸引火力，你后边出来，其他的人原地等待。天哥简短地说着，然后一点点地挪向那半挂着的前挡风玻璃。天哥没有看到马凤元脸上跳动的肌肉，以及他眼睛里突然泛起的泪光。天哥只是坚定地挪到了车头，拆掉了椅子，打开了两三瓶矿泉水倒在上面，然后把湿漉漉的椅子丢在了外面。有砰砰砰的三声枪响，子弹没有能够穿透椅子。天哥回头大声地问马凤元准备好了没有，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脚下发力窜了出去。他躲到了还在滴水的椅子后面，搬起椅子迅速地向路基外的树林奔去了。枪声一直尾随着天哥的脚步，有几枪打在了椅子上，穿透了麻絮纷飞的椅垫，贴着田哥的胳膊射向后面侧翻的商务车的车头。对方换子弹了，但是田哥还是跑进了树林，枪声也停止了。就像田哥猜测的，那辆重型卡车突然启动了，向商务车冲去了。这个司机果真是和杀手是同伙。田哥冒险站到了林边，卡车果然立刻转向，朝着田哥压去了。田哥心中默数着，等数到三的时候，枪声响了。马凤元从商务车上跳下来，以卡车为掩护，不停射击一侧的轮胎，直到躲进另一边的防风林中。卡车上的司机显然没有料到这种情况，而一侧的轮胎都被子弹打穿，漏气瘪了下去，卡车失去了平衡，在刺耳的刹车声中侧翻了。田哥在卡车停下来的第一时间冲了上去，把还没有解开安全带的司机击昏，寻找可用的武器。远处的狙击手已经停止了射击，因为田哥已经清楚对方的射击角度，可以从容地避开了。让田哥沮丧的是，卡车驾驶室中除了长柄钢管钳，没有任何的武器。这个时候，远处再次响起了枪声，但没看到子弹打到任何的物体上。田哥感觉对方狙击手换了位置，或者改变了目标。果然，没有多久，法天园方向开来了一辆防弹悍马，不紧不慢地接应着马凤元上车，然后又开到了他的面前。马凤元正在检查着一支美国造的 M24 狙击步枪，兴奋的两眼放光。 石兔子，上来，有枪了，咱们干掉那颗钉子去。 天哥跳上了车，抓起一支国产外贸型97式狙击步枪，默不作声的装弹，然后以悍马车为掩体跳下了路基，迅速地向公路外的土山奔去。子弹一直追逐着田哥的脚步，他终于确定这个狙击手的目标就是自己。不过 这更让天哥困惑了，什么人会派出一个心浮气躁的狙击手呢？这个对手在短时间内射出了大量的子弹，但多数的子弹都偏离得太远，如果不是让他抢到先手，根本不可能把田哥和马凤元逼到这么狼狈的。田哥躲到了对方射击死角后喊着： 高元首，我把钉子引出来，你来拔。 马凤元没有回应，但田哥知道他肯定已经在某处潜伏了，瞄准镜正在搜索着目标呢。田哥深吸了一口气，脱下了外套，用军刺缓缓地撑起，头则迅速地抬起扫了一眼，有一处制高点，但没有瞄准镜的反光，看来对方使用了遮光网。枪声果然依旧响起，外套被打了个贯穿的洞。田哥深吸了口气，撑起外套向另一边移动，子弹如影随形。田哥跑了一个来回，停下时反向移动三四米，迅速举枪射击。他已经估算出对方的大概位置了，因此毫不犹豫地开枪，然后缩回土山下。就算这一枪没有击中对方，也会起到一个威慑作用，或许对方会因此移动。只要露出一点儿破绽，另一处的真正的狙击手马凤元就会把他这个钉子拔出。像是印证田哥的猜想，他刚刚回土山没有五秒，路基的另一边就响起了枪声。田哥再次撑起外套试探，远处再没有枪声了。田哥松了口气说：终于解决了。回到公路上的时候，田哥发现了那辆奥迪 SUV 不见了，所谓的死者和痛哭的女人也消失了，甚至侧翻的卡车驾驶室里也没了人影。田哥和马凤元抱着枪分作两段，中间坐着雷毅，其他人乘坐另一辆悍马。不多时，去查看马凤元狙击结果的人回来了，说死的人像是一个毒贩子，正中眉心，已经按照规矩拉走做清洁了。毒贩子，田哥的心里立刻浮现出在金三角被他击毙的12个面孔。张大成在搞什么？难道金三角又派人接管那个组织了？还是说这里面有新的阴谋呢？田哥的眉头紧紧地锁住了。回法天园的路上，警车呼啸着经过，直奔刚刚发生枪战的地方。所有人都长出了口气，终于放松下来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 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 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健，事业蓬勃。